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的山孝顺沈美善遇害15周年悼念活动共同筹委会6月8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继续查明美帝侵略军用装甲车压死两名女生的野蛮行为真相。